用声音带您畅游韩国，欢迎您回到韩国经济道旅游资讯节目去旅行吧，我是主持人朴龙君，再次向您问好。好的，接下来呢要热烈的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丽华跟我们一起去旅行了。丽华你好。 大家好。 嗯，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我非常努力，每次的开场这个大家好要说的比较特别。 那这个我记得以前开场的时候有问过丽华，有一期节目我有印象。 对。 就是去无人岛的时候哈、如果只能拿三样东西的话， 你会拿什么？当时好像是。 是生存专家那个英国的贝尔。 哦，所以你要带他。 我要带他。 你请得起他吗？ 请不起。这是一个愿望吗？ 所以你还是带三样东西吧，怎么样啊？如果让你带三样东西的话，你会带什么？ 如果短期生存的，带点什么就高热量的一些食物啊。刀啊。 我觉得大家想到都应该差不多的。就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村上春树先生的这个无人岛？他说去无人岛体验不是一个特别愉快的经历。 这肯定不是一个很愉快的经历。 一到晚上啊，这个藏在这小树丛里面的小虫子都会爬出来。 Oh my 呀！ 爬到那个帐篷上，被覆盖住。 哇！ 他说他在帐篷当中一动也不敢。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个短片的这个算是随笔吧。 好吧。 所以今天我们带您去的这个岛呢，不是无人岛，大家可以放心。这里呢不需要你带什么这个求生的一些东西。带上你这个美丽的心情和。你的一双慧眼过去就可以。今天这座岛啊，听名字大家会觉得非常的童话般的色彩，玻璃岛， 对 吧？对， 太美了。 来，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里吧。 好，那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这里就是位于京畿道鞍山市的。大家都知道鞍山市有这个大富岛嘛，这个岛是非常非常美丽的一个岛屿。那其实我们到这个大富岛之后呢，如果光看海，光看这个海景已经够美丽了。 对。 但是在这个岛里面有非常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小公园。所有的都是用玻璃制成的这个玻璃小岛。如果大家是想要找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些观光的一些景区或景点，我一定想要推荐给大家。 是的。其实我前两天呢也重温了一下这个国产的动画啊，现在很多人也都看过啊，就叫做魔方大厦。 哇， 你看过吗？ 没有。什么时候的动漫？以前的吗？ 上一期 以前的吧。 上一期丽华提到了他的偶像张东健先生。我还嘲笑他暴露的年龄啊。那我今天提到这个动漫呢，我可能 听小时候听过。 对，我的年龄就比这个丽华要更大。 但我听过 这个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啊。他的主人公叫 Like好像第一集去的就是这个玻璃城，里边的人都是玻璃做的，所以这个玻璃岛啊，让我联想到那儿了。 好吧， 不过呢，这个作为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啊，可能会让人联想到其他的一些世界上比较特别的城市，比如说水城威尼斯等等， 对 吧？ 没错， 这里应该是非常的浪漫的。 对，没错。那刚才也说过，这个水城威尼斯呢，在意大利威尼斯当中有一个这个穆拉诺岛的一个岛屿，也是世界非常非常有著名的这个以玻璃工艺、对为著名的一个场所。 对， 没错，一个小岛。 对， 那在京畿道位于鞍山市玻璃岛的博物馆，也是其实是根据这个意大利的这个、对穆拉诺岛为这个参考的一个对象进行建造的一个岛屿。然后它是刚才也说过，以玻璃工艺为名的艺术空间，算是一个艺术空间。 对，不是一个专门的一个只是就停留于观光的一个场所。那我们来到这边呢，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就是以玻璃为材料制作的艺术品的一个展示、大家还可以去体验。 对， 那对于一般的一些游客来讲的话，其实这个玻璃工艺其实是比较生疏的。对，不是经常见的。 对， 所以来这边去特意体验一下是非常非常好的。 玻璃我们应该是常见的，比如说家里的玻璃、 玻璃杯什么的吗？ 忘了说了一句废话。对，玻璃杯，也造型漂亮的玻璃杯，我觉得这算是这个玻璃工艺品啊。但是您到这里的话，肯定会有这个超出您想象的一些玻璃的工艺品了。 没错没错。 而且呢，这些玻璃这个工艺品自然是要有玻璃这个艺术家来制作的，对吧？他们呢干脆就住在这里了，是不是？ 是是。其实韩国有很多，以前我们在介绍坡州的时候，也有一些坡州的艺术村或者是艺术街，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艺术家在那边生活，然后在那边工作。这边也是一样的，这边有十多位专门做这个玻璃艺术工艺的作家。对，他们在这边生活，然后去做一些玻璃工艺，在这边生活和工作。 对， 然后呢，在这边可以看到，大家可以亲自体验到很多很多的一些玻璃的作品。 对，这应该是我们非常期待的啊！我们可以亲手去这个做一件，或者是你做参与到其中的一环。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体验。 而且它是因为位于这个大富岛里面嘛，所以他在做玻璃工艺的时候还能去 参观到周边的一些海滩或者是一些美景，所以这个艺术空间如果在一个城市中心的话，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 对， 但它是在海边，特别美。对， 大家可以做一个这个大福岛的一日游，这个玻璃岛作为其中的一个景点， 真的 这是很不错的，对吧？那么了解一下这个玻璃岛啊，它的营运时间吧，怎么样？ 好，它是每周一它都是关门的，所以大家避开周一去就可以了。然后每年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元旦嘛，1月1号，还有就是韩国的一些节假日，它都是休息的。那除了这些节假日和每周一之外呢，大家可以随时过去啊参观。那营业时间是大概早上9点到下午就是晚上6点半为止。那夏天呢，它会延长运营到7点为止。然后周六呢是8点到9点它也会开门的。那它可能会根据一些季节和一些星期稍稍有一点差别。 所以可能也是如果有什么特别的活动的话，大家正赶上的话，那就是最好的了。 对，那要注意点，就是说有的时候每周一不是休息嘛，有的时候周二是这个韩国的节假日，那周二也是要跟着连休的，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对，如果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您翻一翻韩国的日历，如果发现这个红色的这个日子啊， 对， 在韩国就是这样的话，红日子， 对，红日子， 它都是这个休息的啊，你就不要来到这里了， 没错， 但周末除外吧， 没错，周末除外，那它是要收一定的入场费的 啊， 是以成年人为基准，1万韩币左右，大概人民币50块钱，50-60，对， 那还不错，我觉得，因为这里有很多丰富多彩的体验的一些环节嘛，我觉得这个来到这里呢，应该就是一个玻璃的世界了，对吧？接下来呢，我们来挑几个重点的东西，重点的场所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好，那我们首先给大家介绍这个玻璃岛当中非常有名的这个玻璃美术馆。大家到这个美术馆之后呢，会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个相关的作品的展示，还可以去体验。那首先大家到这个入口的话，会看到这个直到2楼，它有一个透明的这个大型的玻璃的这个造型，玻璃的一个艺术作品，它的这个高度是8米左右的大型的玻璃椅子。 哦，椅子， 玻璃椅子， 当然我们不能上去坐是吗？ 当然不能了，这个比较危险，对， 爬都爬不上去是吧？ 不是，不仅是我们身体的一些危险，我怕这个作品会毁掉作品。 我上去的话就塌就碎了，大家可以把这玻璃拿回家了。 对对对，这样不行，这样不行。对，只可远观不可亵玩。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来到玻璃城、玻璃岛的一个注意的事项。它肯定有一些作品是不让你用手碰的， 对，很脆弱。 哪怕它不脆弱，你用手碰，它可能会沾一些指纹呢、影响其他。当然观赏的是不好了，希望大家能够文明观赏，对吧？感觉这个地方还真的是非常规模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椅子啊，首先就让我们震撼到了。那这里还能够了解玻璃的一些历史吧？ 没错，在这边的空间是非常大的，那还可以有一个专门的展示玻璃的一些历史的这个展示的一条专门的一个展示的一个通道。然后还有一些很多的玻璃相关的制作的一些工艺的试验。然后这样到美术馆的1楼呢，还有一些玻璃作品和一些光照明结合的一个空间，非常非常的美丽。但这个照明和玻璃艺术作品结合的空间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但是它的这个一些作品的一个精致度啊等等，结合照明啊各种光照的一个结合，是非常非常具有艺术特色的， 应该非常有华丽，非常有童话色彩的感觉。 没错，你刚刚说到童话我才想起来，这边那些一些玻璃的艺术作品是参考了很多动漫啊或者是动画 等等一些他们的一些角色。 会不会我刚刚提到的这个魔方大厦 可以建议一下韩国的对艺术家去做一下。 虽然这个动画的这个画面比较粗糙啊，但是我觉得故事还是 值得借鉴。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每一个小作品应该都是有他的自己的故事的，因为艺术家你做一件作品不可能是随随便便我就弄一个出来的， 对，不会的， 他们都是倾尽心血的，对吧？他可以了解一些背后的故事。而且呢，看到这些通过漫画这个做成的一些艺术作品啊，一定会看到一些自己熟悉的角色，但是你可能看不到魔方大厦的 Lack， 但是你可能会看到其他的一些这个人物吧。 对，那魔方大厦那个 Lack 如果进军的全世界动漫世界的话，他可能会看到，但是可能还在咱国内没有进军到其他的国家。 对，我觉得艺术家在国内开展览的话应该会有 Lack 啊。 肯定会有，肯定会有。那除了这些就是魔方大厦的角色韩国作家不知道以外呢，有我们就全世界的一些动漫迷非常熟悉的一些角色。那就是说包括这个超级玛丽， 这个角色。 哦， 嗯，对， 这个太熟悉了。 没错，还有这个小王子，小时候小王子的这个小王子的一个角色。然后韩国漫画当中也非常有名的这个多利，我们叫小恐龙多利，对，这个角色也都有用玻璃制成的作品。 对，这个小恐龙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在韩国。 对 啊啊，八十年代的这个角色，一下子让很多的成年人也唤起了小时候的记忆。对吧？那我觉得带孩子来看应该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爸爸妈妈也跟着一起回忆一下历史，回忆一下自己的童年。这个当时看漫画，妈妈是怎么打自己的？当然了，这个看到这些非常奇妙的艺术作品啊，很多人也会好奇，哎，这都是怎么做成的呢？我们可以观赏一下这个制作过程吗？ 没错，我们到这个玻璃工艺的这个试验啊，试验的一个场所，就是这个位于这个建筑的二楼的话，会有很多很多展出很多人的艺术作品，同时呢，还有这个玻璃工艺的试验场和体验场，大家都可以去看到。那特别是在这个体验场当中呢，就像一个大展台一样，那最多会容纳200多名的这个观众一起来进行观看这个试验，然后还有这个在玻璃试验当中，玻璃是要经过1200度以上的高温，对，才会 融化的， 对，才会融化，才会进行这个雕塑和制作的，所以非常非常的算是比较壮观的吧。 对， 然后一旦入场的话就可以去看了，然后一天有3次左右的这个试验可以供游客欣赏。 看这个玻璃工艺呢，也是需要一定的专业技术的 真的是很需要技术的， 否则你这个烫伤可能就是非常经常发生的事情了。 没错， 再次感慨这些艺术家啊，的确是很了不起的。 能 看到一件玻璃工艺的诞生的过程呢，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体验了。平时生活当中你怎么能去看到这些怎么做成的呢？ 对， 包括这个玻璃非常常见，我觉得很少有人知道它的这个制作过程。 对对对， 对吧？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但这里呢还有一些国外的著名艺术家会定期进行一些这个创作的这个展览吧。 没错没错，那这个玻璃工艺的试演呢，我们到这个主的这个 studio 就主的一个演出场地址后面的话，会有一个专门的海外的一些作品，海外的这个艺术家进行试演的一个视频，对，他可能不是亲自去做，但会看到一些专门的一些视频，他们都是用嘴来吹这个玻璃这个管，然后进行制作的嘛。然后非常非常特别的是，他们都是边听音乐边进行创作的玻璃艺术品的一个创作。那我想好奇的是，我们的朴主播在工作或者是在学习的时候，也是喜欢边听音乐边去工作的吗？ 我不太听音乐。我如果这个可以听音乐的这个工作呢，就是写稿子。但这个工作呢，我不能听音乐。 对， 听音乐我是集中不了。但是我可以在一个嘈杂的环境当中去，比如说咖啡厅这样的非常吵闹的这个环境当中。 对。 这样的话倒是可以的。 我们叫白色噪音是吧？ 对对啊。听音乐呢一般工作的时候应该不会做的。听音乐就是听音乐嘛。 没错。 那这个我觉得对于艺术家来说呢，他去做这个工艺品的话，他可能听一些古典音乐的话，可能这个造型就更加的会有当时那个韵味了。 对。 可能音乐对他来说是一个必需品了。对吧啊。不过呢，我觉得大家听了这么些，可能有人想亲手试一试。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吗？可以吗？ 有这样的机会。那这种机会真的是很难得的。因为首先它这是在非常高温的一个状态下去制作嘛。 对。 然后还是有一个就是用嘴去吹的这个动作，我们觉得非常好奇。 是 大家可以去稍稍去体验一下。对。 对。 然后可以制作非常简单的一些作品。 对。 什么一些玻璃杯啊，或者是花瓶啊，等等一些都可以去体验一下。 哪怕是这个不规则的造型， 对 啊，你可能就成就了一件艺术品。 没错没错。如果让朴主播做的话，你会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品？ 我现在想不起来啊，但是我可能会做一些奇形怪状的。小时候玩过那种 特色的， 对，小时候玩过那种 玻璃球。 我好像是玻璃厂有什么叔叔在那儿工作吧，他会带回来一些这个非常奇怪的， 对， 那可能就是他工作的闲暇之余他随便做的一些小东西。我觉得那还挺神奇的，我想试一试。 没错。 或者彩色的玻璃，我想去。 我也是。 对 我觉得很奇妙。 对对对啊，所以大家这个如果也想试一试的话可以来这里。还有其他一些体验吗？ 对，其他体验就是说我们可以亲自在这个玻璃的作品上去做，我们叫它这个 glass painting， 是在对玻璃杯 上色了， 或者是对上色，特别有意思。 哦，这个就直接是来一个透明的，你可以涂上自己的喜爱的一些花样啊之类的。 对对，这个没有失败的可能性，因为老师会一对一的给你手把手的去教。 好的，很好。 费用还是要收费用的哈，大概是2-3万韩币左右，大概人民币100块150块左右。 这个体验过程应该是比较难得比较独特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钱花的也值，对吧， 没错， 所以能够亲手制作的话，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来到玻璃岛上和你普通的去过的一些玻璃博物馆之类的要有区别的，因为在那儿可能你是以看为主的，在这儿你可以动手了，对吧，加上自己的一些创作，那这些东西我觉得成型以后你可能也会可能会允许你带走的， 没错， 对吧， 是的， 所以呢大家可以来到这个鞍山的玻璃岛来看一看，体验一下童话世界的感觉， 没错， 好的，那到这里呢玻璃岛之旅呢我们就结束了，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带您一起去到京畿道富川的 Ice World 冰之世界啊，这个冬天要来了，感受一下这个冰雪的魅力提前感受一下怎么样，好的，那在这里呢我和丽华也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怎么样， 再见，我们下期见， 感谢大家收听，下期再见吧。